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日前，上汽集团全新纯电动旅行车荣威 EI5 正式上市，补贴后的售价为13.38万至14.38万元。新车的轴距达到了2665毫米。作为一款旅行车，荣威 EI5 的后备箱空间容积范围在578升至1456升。后排座椅放倒后，地板不够平整，对于便利性有一定影响。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一台功率为115马力的驱动电机，搭载35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综合续航里程超过300公里。荣威 EI5 采用了旋钮式的换挡机构，同时在上方的3个物理按键分别可以调节驾驶模式、动能回收和电池。博世和斑马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宣布双方在汽车智能互联网、车载娱乐信息系统、智能人机交互、车队管理、移动出行等多个领域展开产品开发、运营项目和执行各个环节的协作，并共同拓展未来适合中国区域的人车生活的交通出行场景的解决方案。下一步，双方还会在自动驾驶、 V2X、 人机协同等领域进行合作。实际上，博世和斑马的合作从2017年已经开始，目前双方正在向全球的主机厂客户来进行推广，并不局限在中国市场。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咱们爱车帮忙跟大家聊一聊礼让行人这件事情。 对，这些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尤其突出。 目前呢，现在在很多的城市已经开启了这个强制礼让行人的方法。然后很多的警察叔叔，很多的一些摄像头已经开始拍这种在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的这些事情了，然后相对的这个等于处罚力度也还挺高的。 首先要说明一点，我觉得不管是你是否在开车，只要是作为交通参与者的情况下，在整个大交通的环境，礼让行人是应该做到，应该是变成一个叫一个首要，首要条件， 礼让， 对吧？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行为准则和规范，因为行人在大环境下，就是大交通环境下，它绝对是属于一个绝对弱者的地位。不管他是否有过错，不管他是否进行了一种所谓的什么违章啊、不走斑马线啊之类等等等、闯红灯等等，他毕竟是一个肉身。 对，这个说深了点，我觉得是一种素质的体现。最主要是我们司机朋友的素质。 其实咱们在最早在驾照考试的时候，那个交规里面，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对， 这个对于行人一定要注意，对于行人一定要礼让。包括咱们的教练在驾校教我们的时候，有行人你告诉你一定得让，不过驾校里面一般没有行人出现。 驾校一般是让你看线，你比如说驾校肯定也会跟咱们社会道路一样施画一些什么停止线呀、然后斑马线呀，甚至会有一些那个模拟的那种红绿灯，然后交通信号灯这样的感觉。所以在驾校里学的时候，本身咱们车速就慢，然后再加上就是绝对是因为没开过车，不会开车，所以基本上是都是教练说什么咱们就听什么。但是上了路之后，一般来讲，如果说开了一年两年，比较熟悉这个自己的车，然后比较熟悉自己的路况的时候，那可能撒欢的这个心理作用就会展现出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是其实是多说两句，就是大家很容易出危险的时候，不管是剐蹭啊、追尾啊，甚至有可能严重的时候，你在过路口的时候没有礼让行人，有可能发生车辆跟行人的碰撞，这是更不堪设想的一件事情。 但其实我遇到过那种 我让，然后车人没走，我不让呢，车就是两，我跟行人向住了，感觉 啊，就是他想让你，你想让他。 这个其实就是小时候在骑自行车的时候特别常见的，比如说在一个胡同里边，迎面对来了，迎面对向啊，就两辆自行车对向骑，然后有人是往。自己的， 你往左拐的时候，你 往 左让，他往右让， 对， 你往右让，他往左让，结果你俩还是没躲开。 这个是我前两天听了一个节目，然后他们大概也是叫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并不是一个心理作用，这实际上是咱们的视觉的视野问题。 嗯， 就是 时间差吗？ 不是，就是咱们人正常人的这个视野，包括咱们人对于视野的一种判断啊，实际上在你跟对方眼神交汇那一刻是相同的。就是在很大几率程度上是相同的，所以就为什么出现了你在骑自行车的时候跟别人那个对着骑的时候，你们俩看了一眼，互相走向了相撞的这种 心有灵犀一点通， 只是 这个路线，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 哎，对 啊， 嗯，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咱们 这种回忆不是美好的啊，这个 不是，当然这可能两个人撞上之后，大家基本上都是相视一笑，对吧？ 也没准撞出一段缘分啊。 不，但车跟人不一样啊。 对，你要这是车跟车，你看就不会，汽车跟汽车绝对不会，因为驾驶员的视线跟整个的那种环境给他的那种反馈是完全又不一样的，又有了挡风玻璃 啊， 又有了整个车体的这种叫隔离的这种状态、 啊、 所以他没有更多的这种眼神交流。 嗯， 我理解为就是谁先停谁先走，行吗？就比如说我行人，我站那我等着嘛，然后突然间车后后停的，那行人你走吧。 这个情况咱一会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哦、 有出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 啊、 就是他在那站着不动了。 还有很多种情况，这不 对对对对 这停车不是这样的吗？比如说我看到行人了，过马路了，或者那个，比如说我右转是不需要等这个灯的信号。 一般来讲是没有信号灯的， 就圆灯的是它我不需要等的。 嗯， 但是这时候有行人过和自行车过， 那你就必须礼让， 我必须让啊。 右转是最弱势的， 对啊，我让到没有人为止了， 对， 我再走。后面滴滴我也得让到没有人为止，走了我再走。 理论上是这样的， 对， 但实际发生当中，比如说咱们。公司楼下那个路口，实际发生当中，它根本不是这样。 还有挺尴尬一回，就是什么，我不就转过来了吗？ 嗯。 但是这条的斑马线上的行人呢是红灯， 嗯， 因为我过的这条红绿灯它是绿的，对吧？ 我知道，你 比如 说你从东西向转到了南北向， 哎， 南北向的这个斑马线上又有行人走吧？ 我把绿灯的朋友们让完了，然后我右转， 红灯 的，我发现他们也闯了红灯走，那我也得让，我被两波人群挤到那儿。后来人都走干净了，我才钻出来，然后后边一看司机带有无数轻蔑的眼神，笨蛋，怂货，是吧？ 这基本上怎么说呢，就是只能说咱们之前的 驾驶 习惯 不 太好， 对吧？ 不过我还是支持你这种做法啊，就是你宁可 来给我带朵小红花， 哎，宁可在那等五分钟，你也别去抢那几秒。 对， 你是被后面的人滴滴了，别人也说你真怂，但是啊，你这种做法是对的。 但是我退一万步讲啊，就是咱们开车的朋友们，你也一定有过马路的时候。 嗯， 我希望啊，你这时候 将心比心嘛， 你对你突然间反方向思维一下，尤其是当你看到这个行人灯红的时候，我麻烦你思考。我记住我现在说这句话，不要闯啊，骑自行车也是。行，休息一下啊！今天跟大家说一下礼让行人这件事儿，后面还有很多种这个各种各样的事例啊，大家可以详细听一下。听好了之后呢，不被警察叔叔罚款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看夕阳西下，茫茫草原绿无恙，谁在渡剑湖边，快乐把歌唱。一曲一匹骏马，身披那满天残霞，远看似一团火，近看一枝花。 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爱车帮帮忙继续播出。我们说说礼让行人的这些事儿啊。刚才说了，咱们就有案例是吗？就是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下该怎么让？ 对，自从这个交管部门开始大力执行这个礼让行人政策之后，就有具体的几种情形出来了。今天我们其实就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到底在哪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让，哪种做法是对的，哪种做法是错的。 还有不该让的时候是吗？ 不是要不该让， 不可能不该让， 可以，还有可以不让 的时候，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允许我们可以通过？ 这样，首先要给大家扣一个帽子，就是我认为啊，这可能是 肯定得让， 我是以偏概全了， 就 是我认为，只要是在路面上有行人、有其他的这种所谓的弱势交通参与者的情况下，你驾驶人员不管驾驶什么车辆。是好的还是坏的，还是贵的还是便宜的，都必须以保证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安全为第一准则。 没毛病，但是我呢在这儿说另外一句话，就是但凡咱们过马路的非机动车的朋友们，你们过马路速度稍微快一点，别觉得这事儿离离啦啦的挺优雅的，我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期许啊，不多说了，再多说会被人骂了，是吧？但是确实有些，你知道我们上 不有的时候吧，也不能太怪行人， 还是得劝你，就是这个心态一定要放好。你比如说你刚说那个情况，我就举个例子，很常见，就一个老太太，她走路就是特别慢， 没问题。 当你看到她要过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只能减速， 这都没问题。那老奶奶人腿脚不好，对吧？年纪轻轻，但是不知若有所思。然后望向远方，一副踌躇的样子。 对，这个是现在还有几个这样的问题。就我觉得咱们今天可能是从这个驾驶员和这个车辆说到了一些行人现在的一些包括行人的一些这个习惯、比如说走路看手机的、对吧、对低头族， 这个有 很明显， 还戴个耳机， 尤其是戴那种降噪耳机的、 对，我还不能鸣笛， 你降噪 我都这样了、看不见啊。 你降噪耳机说实话都很贵，你比如说我看的那个BNO 的那个降噪耳机、给大家安利一下啊，叫 H9i 这个型号，3600多，那个音质非常好，非常清晰。 可是真是 如果你要是戴上之后，你要开启那个主动降噪的话，那真的你周围的一些杂音根本听不见，你按喇叭真听不见。 就是坐飞机带， 坐飞机带那种啊、对。所以像这样的耳机，如果你一旦戴在路上，你走路还是骑车，你想想，你只能听到自己手机里的音乐。 对，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啊，现在往往礼让行人的城市也禁鸣笛，就是这两个东西是一起抓的。 我觉得其实鸣笛这个事儿，适当提醒的鸣笛，示意性鸣笛，我觉得没毛病。 现在很多城市就是 只要你想了就抓是吧？ 主抓文明城市，那监控摄像头带分贝探测仪的，你信吗？ 对，那是有微波雷达。 对， 你比如说上海的延安高架， 就他们之前说什么来着？说那个青岛因为禁鸣笛嘛，后来真的有师傅实在急了，从车里边 抄一 个大喇叭，哎，走快！这个它不被识别，因为但是那个汽车， 因为它是热感应，但是汽车咱们前面就是发动机它散热嘛，然后一般的那个车头的喇叭。那个就咱们那个小蜗牛都装在那个前杠后边。 是我有点说多了啊，就是总我发现我最近负面情绪很多，你是不是？ 就是因为天气逐渐暖和了嘛，我帮你圆一圆啊，因为这个又到了这个动物们 草长莺飞二月天。 行，这个天气燥我穿多了啊，对不起啊，咱们还是说回这个礼让行人的事儿啊。首先一定要礼让， 对， 然后 这是第一准则， 对， 然后分几个情形吧。 是， 第一个呢，就是说行人，我们举个具体的实例啊，这个也是当时这个央视做过权威解读的，行人在。比如说行人从右往左开始过、 就是、左右向的马路， 对， 咱不惜那个，咱不说东西南北， 对，左右啊， 因为南北方有差异，东西南北有的时候会分辨不出来，左右 行人从右开始往左开始要横穿这个马路，要过斑马线了， 走斑马线 未抵达道路中心线时， 就没到达这个路口中央、 对，还没到这个中央呢，左侧道路上的行驶的机动车应当减速行驶，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人行横道。 首先从右往左来的人， 对， 从右往左来的人，他没有走到这个左、从右到左的这个中间点的时候， 就是那在黄线那一块的、 对，在靠近咱们这个图片左边的车辆， 对， 是可以减速慢行通过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你必须还要照顾，就是驾驶员你右侧是否还有这个行人 准备从左往右过， 从左往右过。 对对对对，大家应该能明白。比如说啊，在咱在这个现场说一下，我在左边，红城在右边。红城，我跟他打个招呼，他要上我这边过来，他穿这马路过斑马线，一水开车在中间的。他看见红城从右过来了，他就必须要减速，他必须要减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他才可以通过。 遇到斑马线先减速。 对，遇到斑马线 有没有人先减速？ 对，当行人出现在你远侧的时候，先进行减速，确保咱们的车辆这个是安全的情况下，然后再通过， 你才能通过。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你的驾驶员，你的车辆跟行人在同侧的时候，那这个实际上 就该停了， 是分两种情况了 啊。 一个是咱们的这个行人，如果是走上了斑马线。 哦，那就 必须要 停死， 对， 必须要停， 停止， 停止，哎，停止。这个时候倒没必要说你一定要停在这个，就是有条件停情况下，你一定要停在这个停车线的后面 啊。 当然，如果说你到了停车线，你发现有行人，那你赶紧停车也 OK，对吧？ 压着斑马线， 对，就是那个时候就不要跟行人去抢了。 啊、 然后还有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行人还没有走到斑马线上， 哦、 那实际 斑马线外头， 法律规定呢是还是要可以在确保那个安全 的 情况下 要停， 慢速通过， 你可以通过。 对， 啊、 但是我建议 还是停下， 还是停下， 停止，让他先过。 就是只要是咱们的车辆跟咱们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在同一侧，一定要停，这是我的建议。 就是我现在呢，就是上次老车跟我讲的事儿，说你吧，别把那个道路那个标线啊当成线。你把它往当墙，然后呢，你别把那个人行横道当做那几条杠，你把它当减速带。你把这个脑袋当中的概念替换一下，你就会发现你开车的时候一下子就容易规矩很多。就遥远看到斑马线，哎呦，减速带不行，我不能废车，车辆速度先减下来，是吧？什么实线什么，哎呦，这墙不行，我过不去，我不能压。是吧？是思路， 对对对对，这个概念替换没有问题。 但是有人也说，这个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是 对吧？ 是， 所以就是大家记住这个准则，一定要。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也不愿意说，就是 对 这个全都跟大家再捋一遍也没必要。因为咱们国家是左舵行驶，对吧？那离远的地方就是离咱们左手边，这个你减速通过，如果说在咱们的右手边，那肯定要停下， 行，知道了。好啊，今天爱车帮忙跟大家说的是礼让行人的这个事儿，当然还有很多的情况，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找几个特例，再跟大家说一说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 二位老师，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吗？就比较奇怪的，特别的，这个其实就可以提一下你刚才一直在犹豫或者质疑的一个一点， 谁先走？ 就是行人闯红灯过斑马线， 这没什么可说的，这必须得停。 有红城刚才不也是在纠结吗？ 对， 本身他已经闯了红灯了，我正常走，我怎么还要停下来让他？ 啊、对，那我不能从人身上开过去。 对，所以说这个咱也就在这里面再强调一下，也别纠结了，就应该是停下来，即便他闯了红灯，咱也让他闯过去过。 我还得摇摆窗户，先生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就是这样啊，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应该是 当年有一个人说咱们社会的这个秩序的，就是所谓的咱们的社会治安情况的，就是说的一句话叫什么呢？你不要以别人犯错的这个方式方法来去应对别人的错误。 对， 就说白了，就咱们常看电影啊，就有一句话叫以暴制暴，实际上这个做法和想法是不对的，这样只会引起更大的冲突和更多的这个所谓的伤亡事故。 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去引导做错事的人，而不是用错误的方式去惩罚做错事的人。 对，你比如说别人做错了，他闯红灯了，行人闯红灯了，骑自行车闯红灯了，你就一定要给他撞死吗？这是不可以的，对吧？换退一万步讲，如果说咱们没有这种连带责任的话，你也不能去给他撞死，对不对？ 是一条生命啊，是吧？ 对，对。还有一点啊，再举个最后一个例子，就我们经常开车的时候右转。这右转最常见， 对 不对？ 我们 而且一般右转是可以通过的，对吧？ 对，一般右转现在 是没有太多的 禁止 信号灯。 对， 如果有 那你要 看信号灯， 对，你要遵守。你没有的话，我们正常情况右转的我肯定要过了，对不对？ 是。 但这个时候如果有行人在斑马线上 等， 包括在你的车头的前方，或者从你的车尾往前车头这个方向走，包括就是两个方向都有人， 必须要等， 你也必须停下来， 必须要等。 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别以为说我右转了我先过，不等啊，等。 我有一个问题， 你 要是遇到非机动车走到机动车道上来挡你的路，而且它不动怎么办？ 在后边，因为这属于什么呢？这属于当你纵向车道，就比如说在交通法规当中有这么一条啊，如果说是对向行驶，其中你一个顺行的这个车辆前方有障碍物的话，有障碍物一方必须礼让没有障碍物这一方通过。就是说白了，不管你怎么走，你前方有障碍物，你必须停下， 没问题。 看后边，如果你还是在这种环路上啊，看你的这个后边没有车辆经过，你可以绕开它往前走。如果说你说那种对向行驶，先等对面的车通过之后，你再绕开障碍物再往前走。 我前两天遇到个奇葩事啊，不知道是谁故意还是不故意的，把一辆小黄车停到了马路中间，一辆共享单车。我停下了，打开了双闪，确保安全的我下来了，我看看那辆车，我看看周围，我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人，我就把车拿走了。 你骑着车走了？ 没有，我把车抬到路边，然后我开车走了。我其实我在这儿我提示一下，如果大家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你也跟我一样想搬车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锁车的安全。后来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讲，你当时都周边看看，这是对的，但是你不能确保周边是不是真的没有人。还有你记着，你打开双闪了，后边应该也立警示牌之后，然后你再处理这个事儿。 对， 所以说这是我当时朋友给我的教训。我呢遇到同样的案例呢，今天正好在这样一个机会，我也告诉大家，如果遇到事儿的话，您最好停车之后先看周围，然后立好警示牌，确保一切安全情况下，你再把这辆车挪走，做个好人。 对， 快点表扬我。 好了， 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很多行车当中礼让行人的事儿。我们其实希望啊，通过我们今天讲这些事儿，大家第一是礼让行人，第二是注意安全，第三咱们不要当那个让人觉得不开心的那人。正反例子都来跟大家说了，老生常谈，您听到了，如果觉得我们说的还有道理的话，麻烦您倡导，也跟我们一起来这样做吧。好，那么今天节目呢就说这么多啊，有兴趣跟我们讨论的话，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 看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北京国美内购会震撼来袭，大牌家电超级特惠，爆款机型低至五折，全场任你选，换新还是